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我是會俾呢個課程同埋 Antonio 咧，都係十分。 咁我覺得 Antonio 係一個好嘅導師，咁我會俾九分。 好慶幸自己可以剔到呢個課程。 過咗幾年咧，其實本身好多香港人過咗嚟英國啦，咁亦都有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個英國按揭嘅，咁所以就令到我哋有呢個意向去培育多啲香港人本地嘅英國嘅朋友咧，大概考6到9个月左右。咁我哋目標，我哋嘅學員大概3个月裏邊會考到呢個牌照，去做翻一個持牌顧問，去服務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李聪嗰啲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正当美中之间啊嗰个冲突咧越嚟越加剧咧，中国香港特区咧亦都咧系被进一步咧系美国咧系斩揽。就根据啊呢个美国国内嘅联邦通讯委员会咧吓就放出嚟嘅消息就彭博咧报道系有可能系以国家安全理由咧就中断啊香港电信 HKT 啊。在美国的国家即是国内和这个国际通讯网络的。那么有这样的宣布是不奇怪，因为香港电信是香港电信盈科名下的子公司。而中联通这一家中国的这个电信网络企业亦都是占有香港电信的 18.43% 的股份，成为主要股东之一。那么换言之呢，中国的中联通是控有这个 PCCW 的某些股权，亦是间接的股东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为了杜绝中国的渗透，或者透过中联通来到取得美国的电信网络那个用户资料，就可能是透过这个彭博这样宣布。这个就再连同近日这个美英两国政府呢是联合公布呢是行动是起诉呢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这个英文叫 Prince Holding Group 的主席叫陈志。陈志呢是来自呢是福建，他拥有柬埔寨雅鲁雅图塞浦路斯国籍，亦都在香港呢直接和间接控制10间公司，在香港呢是持有2间公司，分别是1707的智浩达同埋咧0924嘅呢个叫坤集团。咁呢个陈志咧就来头咧系极猛啦，系嘛？咁咧佢被控咧就经营呢个柬埔寨嘅诈骗集团吓。咁咧呢个诈骗集团咧系绑架啦，劫持啦，对嗰啲绑架嗰啲人咧系予以恐吓啦，同埋虐待啦，包括咧拳打脚踢种种施以种种不堪入目嘅酷刑咧。呢位陈志咧亦都系来自福建嘅一位中国嘅精英，佢系持有柬埔寨呢个国家大学嘅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系嘛？嗱，呢单案咧，我哋会另外咧系再探讨。咁嗱，你佢同香港嘅密切嘅关系，上市公司，香港你而家话招商上市系引埋呢啲咁嘅人嘅话，再加埋呢个香港电信仍然以呢个中联通系一个咧主要股东嘅话，咁你都可想而知，香港呢个所谓嘅国际都市嘅个地位嘅未来咧，系越嚟越靠柬埔寨越南同埋中国呢啲资金，或者其实主要就系中国嘅地下资金或者台面嘅资金系撑住啦，系咪咧？ 系今次咧，彭博披露呢个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嘅文件显示咧，就佢需要咧电信盈科去解释点解呢个委员会系唔需要撤除佢哋喺美国营运嘅权利。其实即系有啲似咧 TikTok 嘅例子，即系咧我对你有所怀疑，你调转，你要洗清咗你嘅嫌疑，我先至咧撤销呢个咁嘅行动。嗱，咁呢个电信盈科嘅股价就应声下跌啦，跌咗半成左右。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咁吓，对于香港嘅形象当然系有所打击，但系对于电信盈科实质嘅业务咧，个影响就唔系好大嘅，因为咧，如果根据数字咧，佢大约只有1% 左右嘅业务收入咧系来自美国呢啲数据或者系通讯嘅收入，而大部分咧都来自香港。咁当然啦，如果依靠电信盈科进行漫游 的個人客户呢，咁可能將來去到美國呢就唔能夠啊咁樣可以直接地呢落地就可以呢漫遊。另外最大影響嘅係企業客户，譬如話佢牽涉使用嘅雲端服務啊、數據儲存啊嗰部分呢，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個禁令嘅時候呢，可能要搵第二間公司啦。咁而香港又當然唔止一間 HKT 嘅電信數據網絡嘅公司啦，咁可以搵替代公司嘅。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其實依件即係依件事呢就未成真嘅，但係對於成個香港其他嘅企業或者係對於特別係數據通訊嘅公司嚟講呢，係一個警示，即係話呢，如果你背後是有中國的國企或者中資去控制你的，而你在美國呢就不可以呢叫做橫行無忌或者是自出自入了。電信盈科這個禁令的開始呢，只不過是展示了美國有決心呢去阻止中國的資金或者企業呢通過香港這個白手套呢進行滲透而已。陶先 生，當然這個電信盈科呢不只是名下有这个香港电信的活动啦，咁喺最近咧，即系2024年，大约旧年咧，佢就宣布将旗下嘅子公司，即系香港电信咧，就一齐咧宣布，就咧由香港电信咧系间接全资附属呢个叫 Apex Link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就以咧8亿7千万美元向招商资本旗下嘅一间叫做 Magic Investment Bitco。嗱，啲英文咧就非常之誤導嘅，令你以為咧，即係有一個西方文明國家個包裝係嘛，就向佢咧出售一個佢一個叫 Regional Link Telecom Services Holdings 40%嘅股份，就一舉咧係創造香港近年最大無源網絡啊嗰個基礎設施嘅交易。嗱，呢個咧即係簡而言之咧，就係呢個電信盈科名下嘅公司咧就向呢、这個中國嘅國企名下嘅一間公司咧，係出售40%嘅股份呢、这個咧，中國國企咧就叫招商資本招商你聽到啦你諗都諗到啦，就係呢個招商局同名嘅係嘛？ 其實呢個 招國企招商資本咧成立於2012年，喺中國嘅營運總部咧就設於深圳，是招商集团同埋呢一间叫普洛斯合营嘅另类投资同埋资产管理平台。而家已经喺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呢係设立呢好多嘅基金。咁招商资本呢管理呢近70种人民币嘅基金同埋外币基金嘅。佢个资产管理規模呢係近3000亿嘅人民币，係咪？咁今次招商资本之所以肯投资，显然因为香港电信呢是第一间引入 50G PON 叫无源光纤网络技术的电信服务供应商。而无源网络的基础设施在香港呢涵盖率是非常之广，是吧？咁招商资本呢，这个中国国企就说这次交易呢是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强化招商资本作为听住全球领先基础设施投资者的产业地位。咁透過呢個香港呢就深化呢長期合作關係，就喺粵港澳大灣區等等呢係更加呢拓展佢哋嘅深度業務嘅。咁呢今次呢個白交易呢，香港電信背後嘅掌舵人呢正係呢個李澤楷啦。咁現時呢即係李澤楷手握呢電信盈科、香港電信盈大地產三間港股公司同埋兩間美股就 SPAC 公司，涵蓋科技、媒體、電信、金融服務同埋地產等行業，係咪？咁而家呢就喺香港嘅總值上市公司嘅市值超過900億港元嘅。即係嗱呢啲呢中港之間尤其係電信網絡呢啲咁敏感嘅业务是无缝交接，水与交融，血连于水，连皮带肉咁咧。这个就好难怪咧，美国在这个时候就点名香港或者点名香港的企业是这样啦，系嘛？咁至于令我想起咧，即系汇丰银行咧，即系美国咧，一早咧都已经入高瞻远瞩噶啦，系嘛？佢系好难打入这个美国的银行网络，你在美国各大城市你看不到 HSBC。而加拿大呢一度呢 係呢個 HSBC 嘅呢個全面登陸同埋涵蓋嘅國家，近年咧亦都少見咗招牌。嗱，可見咧，即係雖然銀行業咧就唔係呢個電信網絡嘅通訊之，但係銀行咧係擁有大量當地嘅存户嘅個人資料啊。咁咧就好多年前啦，我都唔記得，至少10年前，即係美國咧係以 HSBC 啊係。非法啊，喺一啲第三世界嘅財團洗錢為理由啊，就去予以咧係高額嘅罰款。嗱，嗰陣時咧就如果我冇記錯咧，罰咗成800億港紙咁上下。咁嗰陣時就算唔係 Donald Trump 上台咧，美國政府咧好明顯咧已經對中國香港呢個地區咧係予以特殊嘅看待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其實 FCC 對於即係中國呢啲電信網絡公司嘅限制咧，唔係而家開始，只不過今次咧將香港當埋係中國啫。因為以往咧喺2019年嘅時候已經開始咧系統性咁樣將中國嘅電信公司咧排除喺美國嘅電信網絡裏邊。嗱，例如2019年就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咗中國移動咧提交喺美國嘅電信服務申請，跟住2021年。撤銷中國電信在美洲的營運授權，2022年進一步取消中國聯通美洲的授權，所以是一步一步來的。現在呢就輪到中國香港特區了。那個影響是怎樣呢？因為呢其實這個牽涉到呢一個都挺敏感複雜的地緣政治的問題，因為呢電信營科是採用大量的華為的硬件通訊設備，而部分的軟件內容咧，亦都係屬於咧，即係呢啲中國嘅監控或者係電信嘅設施。咁咧，所以咧，英國啊，即係你話佢親中又好咩都好，佢早前咧，佢已經將呢個華為剔除咗喺佢嘅5G 嘅系統裝置裏邊。咁而其他嘅歐盟國家啊，包括瑞典同羅馬尼亞咧，慢慢亦都跟進啊，唔將華為咧納入咗佢嘅通訊網絡裏邊。咁所以其實係分開，即係所謂唔同嘅陣營啊，好似以前冷戰時代咁，你究竟係屬於蘇聯嗰邊啦，定係屬於美國嗰邊？咁而家一模一樣啦，不過只不過唔係喺軍事上邊咁樣分啦，就喺電信通訊上邊咁樣分啊。如果你係華為嗰邊嘅，即係用國貨啊，跟住咧。是貪平又好，貪呢個方便又好咧，咁你就慢慢你可能俾美國咧就會剔除喺你嗰個通訊系統裏邊，而調轉你係美國嗰邊嘅，咁你咪係享受翻呢個全球國際嘅便利咯。咁究竟實際上電信營科要點樣做咧？未來30日之內要向呢個 FCC 解話。如果解話是滿意的，那可能會呢就沒有這個行動啦。但如果解話不滿意的話呢，那 FCC 就會啟動這個終止這個連接這個服務的授權。那所以跟住下一步來講，究竟香港其他的電信商會不會受到波及呢？那這個呢就要觀察啦，陶生。 在解話這裡呢相信比較困難，技術上因為正如你說就點出一個名字叫華為，是吧？是這個呢背後香港電信又好，中聯通又好，什麼招商資本又好，幕後這個 Ghost 這個幽靈呢就正正是華為，這個呢沒得走的。而華為呢在美國的總統 Donald Trump 第一任內呢就已經是非常熟悉的了，就呢那時候有一個301的報告呢就宣告咧，系发动呢个贸易战之后，华为同埋70间佢名下嘅子公司咧，就被美国政府系列入实体清单，系嘛？咁啊，最大家都记得咧，系中兴啊，第一家就系中兴啊，就制裁一个月之后咧，就嗰个公司咧系瘫痪华为咧啊，但系喺美国被制裁多年之后咧。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製造商之一，並且在2023年繼續推出這個一些新的系列的手機，更加因為華為利用第三方獲得台積電代工的 AI 晶片，而令到美國將禁令延伸至台積電不得供應7纳米以下的 AI 晶片給任何中國的企業。所以你要看到呢，无论是香港电信、电信盈科啊，同埋咧嗰个背后嘅华为咧，千里来龙到此结月咧，系延伸到咧就系最敏感呢个晶片7纳米以下，系咪？ 咁但係咧，而家你美國要就算要禁台積電又好，輝達又好，那個晶片去中國啊，咩7纳米以下係冇意義嘅，因為就算你用7纳米個晶片咧，中國已經咧係啊喺嗰個製造機械人個行業嗰度咧係獲得咧空前嘅成功。佢聲稱啊，最近喺呢個廣州嘅交易會咧，啊佢向外國嘅商人展示咧係好多非常之先進嘅機械人嗰個產品啊，嗱所以咧。呢、这個咧係一連串嘅佈局，亦都係咧係火燒連環船啊！咁咧就當然啊，香港喺中間咧製造機械人咧就最冤枉嘅，並冇任何角色。呢啲咧全部係中國自己啊嚇嗰個國家操控嘅呢啲係叫新質生產力。你香港如果有份咧係介入嘅話，係嘛？譬如華為如果有香港啊嘅真係本地嘅 Omni 嘅資金咧又唔同喎。咁而家係一面倒嘅喎，係咪？华为咧，就嗰啲就冇你份喎。即系但系你香港一个小小嘅地方咧，电信企业啊等等咧，啊腾楞瓜瓜楞腾咧，就会楞到中国国家资本同埋华为噶。 系 啊，咁佢一制裁咧，你750万人一个细地方咧，你要靠国际四方饭搵食咧，你就变咗非常之蚀底啦，系咪啊，鲍生？ 系，其实今次咧，电信盈科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系嗰一场大 show 里边嘅 side show， 即系一个啊。小小劇場啊，因為咧今年十月啊，呢個 FCC 啊，聯邦通訊委員會咧，係更加進一步授權咧，係更加嚴格嘅限制措施啊，收緊咗喺中國呢啲電信企業咧，啲美國嘅營運嘅管控，同埋授權佢哋喺緊急情況下啊，特定嘅情況下咧，就可以取消同埋佢哋銷售嘅能力。嗱，咁呢啲咁嘅權力咧，不知不覺中咧，其實係擴大咗嘅。所以其實今年嘅四月咧，其實已經咧向中國移動啦、中國電信啦同埋中國聯通咧發出呢個傳票，要求佢提供喺美國嘅業務資料。當然呢個係一個咧程序，走一個程序，要求你提供一啲服務啊個內容同資料。其實進一步咧係就係限制佢哋喺美國嘅營運同埋通訊。咁雖然咧，即係現代嘅通訊技術咧，唔係淨限於而家我哋講嘅啊漫遊啊，或者係一啲純粹數據啊嘅使用，其實好大部分咧係使用雲端嘅啦。咁依部分咧，其實有人提出咧，就係話你限制佢電信落地嘅漫遊啊數據嘅使用咧，其實遠遠係唔夠嘅，因為而家大部分嘅數據嘅運輸或者係通訊咧，係使用雲端。咁雲端嗰部分，你唔需要一定係用翻中國企業嘅電信網絡就可以攞得到嘅。咁依部分又係點咧？咁呢部分咧就係未有答案。不過咧，我相信都會一步一步咧就收緊啊，避免咧呢個中國嘅企業咧能夠咧去管控曬呢個通訊嘅內容。咁啊，甚至咧可能例如。連帶到 TikTok 啦，即係以往我哋提出嘅議題啦，因為 TikTok 嘅數據分析啊、大數據啊，一樣係通過雲端咧去收集同埋使用。咁啊，如果結合埋中國企業呢方面嘅硬件同埋軟件技術咧，會唔會形成另外一種啊，即係叫做滲透同埋咧間諜咧？咁呢個咧，我相信而家就係 FCC 咧啊進一步收緊嘅一個動機咯。 但系而家咧就你收紧咧，收紧唔到咁多嘅领域噶啦吓。当你仲喺度拗紧咧呢个云端啊、手提电话、私隐嘅时候咧，中国最近喺呢个广州交易会咧设立咗个机械人专区，嗱显示到个晶片咧，就算你杯葛佢7纳米以下咧吓，我已经咧做出啲咩成绩咧吓，咁咧就总共名下有46间啊。嘅中國機械人個企業咧，就展出咧具叫做身體智能嘅機械人，同埋機械犬嚇，就咧吸引咧係全球啊嗰個買家係嘛？咁喺呢個機械人專區咧，就中國咧特別推出一隻咧叫做咧叫外骨骼嘅機械人。呢個外骨骼嘅機械人咧，就為啲咧外國嘅老人家啊，同埋咧中意登山步行啊嘅人咧係而設嘅。呢個外骨骼嘅機械人咧，就可以為呢個用家咧係減少30%嘅體能消耗，就外骨骼嘅機械人咧就係主要咧係消去唔係一帶一路啊，係歐美嘅地區係嘛？咁咧就帶即係有嗰個外骨骼嘅機械人嘅輔助咧，就係譬如你上樓梯啦係嘛，登山啦你好索氣啦係嘛， 但系咧，你又只系用七成力，同埋啲老人家咧系有佢呢样嘢咧，就穿着咧啊，咁变咗就诶嗰、那个减少个跌倒个意外啊。嗱，呢方面嚟讲，其实好粗嘢嚟嘅啫。吓，对于美国嚟讲，佢唔需要用啊咁精密嘅人工智能晶片，但系咧喺呢啲日常生活嗰度，衣食住行。嗱，衣咧嗰度咧係中國嘅紡織品啦，係嘛？上一波嘅嗰啲咁嘅 T 恤啊、牛仔褲啊嗰啲，你而家加佢關税啊。但係呢只咧外骨骼嘅機械人咧，相信咧我唔知啊，係會咧影響到歐洲、美國啊，甚至係英國嘅民間，因為咧佢步行登山嘅年輕人咧、中年人又要，同埋老人又要。嗱，呢個咧就將會係下一個戰場啦。咁你啲外骨骼嘅机械人咧，你购置咗之后，又会唔会获得每一个人用家嘅嗰个体能嗰个资料咧？呢、這个唔使问噶啦，系嘛？咁啊，送去边度咧？帮衬嗰个系边个咧？对将来嘅佩洛西两公婆80几岁，你又要唔要一副咧？要一副有冇中国有冇老朋友送俾你咧？跟住之后，你每两公婆每行一步路，行去边度嘅地点啊？系嘛，同埋用几多脚骨力啊？呢啲咁嘅人生嘅私隐啊，系咪获得喺呢个中国手上咧？嗱，呢个咧系另一个战场。 嗱嗱， 所以时间咧就已经似乎唔喺啊美国嗰边喎，系咪 啊？嗱，呢个套路咧，中国系重复又重复使用噶啦。正如呢个电动汽车或者系嗰啲好多嘅通讯嘅硬件产品，就用廉价取胜，跟住咧倾销去全世界，包括欧美市场。但里面有没有后门呢 ?back door, 还有里面的这个软件呢有没有一个私隐的泄露的风险呢、这些全部呢是未知之数的。即等于其实很多人呢现在已经在电脑的硬件上面呢不用中国货，因为呢不知道里面呢究竟有没有一些back door 呢是会泄露了他们电脑里面的私隐，还有呢镜头会不会突然间自动打开啊，跟着收集资料啦。咁而家你提到嘅機械人大會咧，哇，真係嘆為觀止喎！除咗你講嗰啲外骨骼之外咧，另外仲有啲叫陪伴機械人喎，跟住咧仲有啲按摩機械人喎，另外咧又話啲有啲四腳嘅機械人可以爬梯喎。咁我覺得咧，將來中國咧亦都係採用一個電動車嘅方法，廉價傾銷機械人去全世界，我哋俗稱叫淘寶貨。咁到時咧，可能咧100几十蚊咧，你可以買到一個機械人翻嚟咧，做呢個家務啊，或者係陪下你啊。咁但係究竟呢啲機械人會唔會一夜之間咧變成監控嘅工具啊，或者佢不受控制咧？呢個就唔知啦。咁美國其實我相信佢哋知道呢個咁嘅安全風險嘅，但係正正係等於以往咧美國人一樣，完全咧係淨係睇眼前嘅事享樂同埋咧廉價嘅貨品，於是乎咧一步一步咧。就依賴咗中國嘅市場供應，咁啊，將來呢個全世界會唔會就係中國嘅機械人嘅天下咧？呢個風險好大噶，因為而家中國反而係使用呢啲機械人咧最普遍，我哋叫最 layman 啊嗰部分嘅國家。你喺美國啊或者係英國，你見唔到好多嘅服務機械人嘅，但係如果你翻到去大灣區咧，可能好多。即係叫做招待啊，或者係送餐啊嗰啲，其實已經用曬機械人嘅啦。咁你話呢啲係咪即係我哋叫做山寨貨使用咧？咁係，但係對於中國人嚟講咧，佢已經覺得咧好自豪同埋好先進嘅啦。 呢啲機械人嘅功能咧，我相信就正如中國以比亚迪為首嘅電動汽車咧，佢絕對不求咧喺個技術精密同埋先進方面咧同美國並駕齊驅。佢只需要咧係有你美國或者日本能夠製造嘅七成咧就已經夠啦，但係佢嘅價格咧只要係你嘅三分一、三成或者係一半，佢已經贏你。再加埋係對於呢個涵蓋啊係英國、美國今次歐洲同埋全世界嘅民間呢只外骨骼嘅機械人同埋按摩嘅機械人，一旦推出咧嗱，即使啊佢唔保養，保養得一年係嘛？又或者一年啊，佢会爆炸。但系咧，好多人啊，即系你中国嗰个国内市场自己嘅人口嚟到做消费嘅实验咧，佢绝对唔介意先。 系啊， 系咪嗱？就算推销去啊，呢个非洲系嘛，英美嘅民间啊，即系好似即系啲 Temu 啫嘛，系嘛呢啲网络啊，淘宝咧，到呢个咧20年就玩同一样嘅游戏。你淘宝买翻嚟嘅嘢咧，系佢送埋嗰个咧邮寄。佢里面好多嘢咧系唔襟，用用下就坏，但唔紧要，佢平啊嘛。 你慢慢啲人咧都適應咗咧，係中國製造嗰啲咧係唔吸，但係咧佢適應咗係平嘅話，佢飲咗你頭啖湯咧，你已經玩完。再加埋呢個唔止係頭啖湯，啊，佢因為嗰個廉價嘅勞動力，佢一路第二啖、第三啖都有得諗落飲落去嘅。而咧，你美國啊、日就算係日本、南韓具有製造呢種機械人嘅能力，但係你冇廠，同埋咧你冇呢個人力嘅資本個競爭性。在这方面中国觉得自己是有王牌在手。这个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这个是他的自信的来源。再加上你这样呢，这一种外骨骼的机械人又好，华为又好，香港电信又好，名下的他那些招商资本和渗透到欧洲和美国，他拥有资讯已经够了。他拥有 data, 拥有资料呢，他都觉得立于不败之地。啊，这个呢就是以往啊叫农村包围城市。他用基层呢是来到呢是围堵你上层的精英。他不怕你呢是美国啊、英国、德国、日本啊，这些呢 AI 呢、台积电啊、辉达啊是精英的技术。但他用呢你个技术那个 know-how, 或者那个基础啊，那条 formula 呢佢用嚟製 Made in China。 嗱，佢呢條橋咧就已經用咗最少係30年。不過你自己唔覺，以前係牛仔褲啊、T 恤啊咁，而家咧佢係做到由華為手機已經咧係進一步升格到人工智能。所以你聯邦通訊委員會咧就疲於奔命，就好似救火咁啊！你而家係森林大火啊！成個洛杉磯出邊咧係燒到加州啊！你救得北加州咧，救唔到南加州，跟住咧又轮到呢个佛罗里达嗰边啊，又风灾啊。 嗱，呢个咧，我觉得咧，无论系廉价好，品质差又好，或者系好似中国嗰啲淘宝家私有甲醛咧，可能会致癌都好，呢啲都系小事。 紧要嘅， 啊，对于中国嚟讲，你嗱，譬如你要用廉价淘宝货嘅，呢个你自己预咗付出嘅代价，但系喺个世界机械人大会上面呢，嗰啲煮饭啊、煎牛扒啊、服务啊、按摩嗰啲机械人唔紧要。但係呢最新啊有一个机械人就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嘅叫张奇峰公布嘅，就是一个叫孕育机械人啊，就可以模拟呢女性嘅子宫去进行呢胚胎嘅生产之后呢，将嗰个胚胎呢将佢养大成为呢一个婴儿。嗱，依個想法當然係妙想天開啊！但係佢話成個價錢咧，這個機械人咧定價唔超過10萬人民幣，咁啊引發激烈爭議啦！即係同我哋之前咧講嗰個基因剪輯嗰個何建輝咧有異曲同工之妙啊！但係佢就認為咧，中國咧有1% 嘅不孕群體，即係話嗰啲媽媽唔能夠懷孕嘅啦，可以嚇去造福呢個市場，而依個市場咧可能係100億級人民幣嘅收入。咁啊，呢個機械人媽媽咧，啊！佢咁樣形容啊，咁就話咧啊，佢係可以1年裏邊面世。嗱，呢個新加坡南洋理工嘅專家咧，佢唔係新加坡嘅公司，佢係服務咧呢個咧廣州卡伊雅機械人科技有限公司。我有理由相信佢係中國嘅人咧，就走咗去新加坡讀書之後咧，翻翻去就做咗呢間公司嘅研究員。咁呢個5人團隊咧，就喺度研究緊啊，同呢個中科院嘅深圳嘅醫院合作啊，睇下點樣可以做一個人造子宮啊，去孕育呢個生命。咁呢個咧會唔會將來變成好似我哋 Matrix 裏邊嗰個世界咁，就係嗰啲嬰兒咧係通過咧呢啲機械人嘅子宮咧一路一路咁樣啤出嚟啊？啊，你要幾多？你要咩樣？你要咩嘅啊環境？全部咧係度身訂造。所以即係一啲技術落到中國人嘅手上咧，係真係你想象唔到嘅，陶生。 啊，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美国而家先至话啊，国家安全走去 ban 呢个香港电信已经 out 啦，啊，而家已经由电信啊，咩云端啊，系已经咧系升格到啊，系呢个晶片啊，嗰个驱使啊，嗰个叫机械人嘅新质生产力。嗱，你话噶嘛，美国啊，你自己讲噶嘛，啊，机械人啊，连手呢个外科手术啊，等等咧，都好多嘢可以代劳啊嘛。所以今次呢個廣州嘅交易會咧，佢聲稱啊，中方聲稱啊，至到10月中咧，就已經來自210個出口市場，超過24萬名嘅採購商咧，係呢個咧登記係嘛？ 增長率咧就咧係10%。咁其中咧，佢聲稱歐盟、美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嘅採購商咧就明顯咧係有增加，係嘛？ 嗯， 咁呢、這个已经咧去到呢个手术机械人、智能监测啊，同埋呢啲可穿戴嘅设备，可穿戴设备咪就系嗰个外骨骼嘅机械人咯，即系一对义肢咁咧吓，你孭住喺个对脚嗰度咧，健步如飞啊！咁呢个咧，将来话你话登山嗰啲，你谂下，外国嗰啲专业嗰啲人士，尤其啲 banker 系嘛，中意咧。是行山啊，你慢慢老的话呢你整一副呢啲就佢唔需要你唔需要襟啊系咪呢个真係用嚟对住十年咩一年半载啊踩坏咗咪劈咯咪买过第二部咯。但係一年半载之后呢啲呢登山外骨骼嘅机械人佢收集多啲资料同埋佢跌几跤之后佢可以呢係进步㗎嘛系咪呢方面嚟讲呢咁你又禁得几多先系咪你禁啲禁路呢而家已经呢即系讲美国，你可以讲话养狗咬自己嘅乜乜，就已经系形成啦，形成一个咧就真正嘅嗰个布局啦。嗱，所以咧第日打就咪打呢啲咯，系嘛嘛。嗱，我就见唔到香港咧而家成为一个试验区，系嘛？照计嚟讲咧，嗱呢啲咁嘅机械人一普及咧，大镬喎！香港嗰啲菲佣、印佣嗰啲公司咧，系迟早咧系会冧。呢个咧。是面对啊呢个东南亚、印尼啊、泰国啊、菲律宾啊嗰、那个出口嘅外佣咧，系亦都系嗰个经济系影响打击至大。啊，跟住咧就系嗰啲看护啊等等啊，嗱呢个咧就可能冇咁快，我谂3-5年之后啦。但系咧呢个产业嘅革命咧已经咧系开展咗，而且咧系渗入民间同埋家庭咧，中国已经系一个先驱啦。啊，你唔好理喺大陆首先用先啦。系嘛？啊，佢跌行两步跌一跤啊，咁或者着火啊，会有人咧拍咗之后放喺个网络度嘲笑嘅。啊，对于中国嚟讲，你慢慢笑啦，唔紧要。你一路笑咧，我一路爬翻起身咧，系一路做啲新嘢出嚟。咁你而家你美国、英国啊嗰啲民间，你最弊系嗰啲中产阶级慢慢冇钱喎，你知唔知啊？ 嗯， 系嘛？喺英国周街你嘅比亚迪咧就已经见到啦。啊！你歐洲喺度猛咁加關税咧，英國脱離咗歐盟喎。嗱，呢度係一個最大嘅漏洞喎。嗱，英國咧係一個咧中國將來人工智能試驗嘅一個歐盟之外嘅另一個市場啊，係咪？所以咧，佢唔介意噶。啊，佢高嘅咧有人工智能，低嘅咧就有咧呢啲太子集團啊。喺呢个柬埔寨啊，咩呢啲啊，缅甸边境啊，咯呢个同佢有冇直接关系咧？呢个就冇嘅，间接啊同啲地方嗰啲势力系有冇关系咧？呢个99%咧就系有嘅。咁咧你血肉相连，而家咧无缝交接咧，系360度咁样同你生埋一齐。 梗系啦，啊中国呢个两个字叫布局。啊，當然啦，外國就認為係滲透啦。佢依個係全球嘅佈局嘛，上中下三路啊嘛。上路嘅當然係意識形態啦，無論係啊通過啊嗰、那個啊 TikTok 啊或者其他嘅依啲媒體啊。中路咪就係呢啲機械人啊、科技啊嗰啲咯。下路咪就係廉價嘅消費品咯。咁係令到你唔能夠搣甩中國製造啊，唔能夠搣甩中國嘅影響啊。啊，但係咧屋企裏邊咧總有好多嘅中國貨啊，諸如此類咯。 所以点解啊？佢而家够胆啊？系呢个90人啊？呢个香港立法会啊？佢要你大换血咧？ 嗯， 系嘛？喺5年之后啊，佢将全部炒晒90个，用90具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冻喺你嘅立法会大楼都得。所以你喺度猛咁装修啊，吓增加 office 啊，系嘛？买电脑啊，你香港特区政府自己老衬咋？所以咧，你多啲同你个主人沟通啊！呢、这个创新科技、人工智能嘅嗰个步伐，但系佢唔会话晒俾你听嘅。将来你对香港有咩影响咧？你根本咧系冇选择。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下集再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